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观察，比较喜欢思考，更多的感悟呢我喜欢留在心里。为什么留在心里呢？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想做个明白人，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我是心里明亮啊，坦坦荡荡，心底无私天地宽吧。所以说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做个明白人啊。你用佛家说觉醒也好，觉悟也好，那都同样的道理。这是我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就是我的爱好，我的信仰，当然我早说过了，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这些是我的爱好，是我的信仰。我会，它不是我的工具，也不是我的投机，所以我会始终如一的去做我能做的事情。我就指这两个东西。话呢，我是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之前嘛，应该这个之前是要放到10年前了。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说话的，说的话也多，各种朋友都说，这个要是吃饭的话，好像都是我在说话了。一说起来，这个好像也是滔滔不绝啊。这个三奶奶的这个名字，也跟这个有关联。三奶奶的这个名字最早来源也是王奶奶。那么然后也有朋友啊调侃我说，如果当时是在陈水扁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说你去台湾竞选，陈水扁就靠一边站了，意思说根本就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说不是我的对手了。就是从法学也好，从自由民主理论也好，从演讲考察也好，甚至从诡辩雄辩啊这种这个去讲也好，从胡说八道去讲也好，说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也笑一笑，像那么回事也不像那么回事。这些话等一下都算吹牛吧。言归正传的话，我想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咱们中国人啦，2000年来克鲁基因的，其实就是两种基因，一种基因呢不争强好胜，不参与，喜欢，简单讲就是喜欢被统治，也是叫好好人、老实人，这也是奴隶特征，反正就是也可以说是佛家的一大贡献，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它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它是一面双刃剑。假如说我们这种国民性，它如果是依托在现代文明制度上面，那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度。这是一种不争强好胜的这个基因。另外一种基因就反过来了，争强好胜，也就是说愿意去出头的人，愿意去做枭雄也好，做英雄也好，做什么什么雄的也好，这种人 他争强好胜。这个争强好胜的结果就是，不说百分之，不说参与者百分之百的人一定为了赢，为了赢是人性的特征。就是说不是参与者，我这句话怎么表达呢，就不是参与者百分之百的参与者都会无论如何都想要赢，这个百分百没有这个。但是呢，起码来说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吧的参与者会为了赢而不惜一切手段。就是说我为了赢我什么招都可以使出来，我就目的就是为了赢，我一定要赢，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要赢，那不管用任何方法我就是要赢。好，那么其实又回到了我昨天这个晚上想说的话的延续。参与者为了赢没有问题，他一个人他能起得了，人家简单一句话，一个人能起得了多大的泡的呢，是吧？就像假如说我为了赢我就是要赢，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赢，那么实际上我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的呢？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也能够起巨大的作用，又是一个双关的话。所以说就像我昨天说，参选者怎么样来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投票人你是怎么投的，你是认可参选人这种无所谓去投票，还是你随随便便投票，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我为了赢没有问题，这我哪怕我就是万恶不赦的坏人也没有问题，关键是我能够忽悠多少人的问题。那么我就说另外一个反面的了，就是说我能够笼络多少信众，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信众，也就涉及到了对立面群众吧，我们就用人民来说吧，人民群众老百姓他有没有思考能力，他如果没有思考能力，他就要么会死跟一个人走，要么他就不知道跟谁走，要么就稀里糊涂随便跟谁走。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谁越能够忽悠，谁越能够骗。这个忽悠的方法招数很多，比如说以才华去忽悠，以帅哥美女这样的形象去忽悠，以理念去忽悠，我就不展开说了，各种不知所谓的去忽悠，这个，那么然后能够获得多少人的认同，那么也就是说，认同者有没有独立思考？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幻想人民群众，因为很多人调侃人民群众是乌合之众，幻想人民群众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有卓越的鉴别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明白到底谁是忽悠，到底谁不是忽悠，没有那么容易鉴别出来。历史的答案往往都是需要时间的，就像当初大家想在国共斗争的时候，大家稀里糊涂的选择了共产党，然后把国民党赶跑了。要知道国民党他真的是被赶跑了哈，真的是被人民群众赶跑了，这可不是开玩笑哈，他真的是被人民群众赶跑了共产党真的是被人民群众选上来，这一点，这是所以说这共产党喜欢讲历史决定论，想人民群众决定论，这是没错的。 确实是历史决定论，确实是人民群众决定论。共产党的胜利确实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决定选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选择了大忽悠，选择了会忽悠的人，会能诈骗的人，还是选择了有底线的老实人。那么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人民群众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了会忽悠的人。畅想历史，关照当下，这个结果会差不了多少。那么所以说，依靠人民群众的这个独立性来进行客观卓越的这个选择，在为祛魅的，为祛魅，祛魅这两个词，如果大家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意思的，可以去查字，可以去百度。在为祛魅的，为建立现代文明社会当中，幻想依靠人民群众的能够做出客观性的选择，能够进行择优，能够优胜劣汰，能够把优的人选上去，不现实，非常不现实。那么怎么说的呢？假如说我们回到了一个民主的选择当中，回到了一种竞选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选择，好像他所依据的客观性和最终所能达到的客观性比较渺茫。那么候选人能够赢的人，往往更多的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性是个大忽悠。也就是说，越能骗的人，越能忽悠的人，越能够好像展现自己才华横溢的人，越能够无所不不能的人。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有点喜欢爱才华，喜欢爱英雄，喜欢那些很厉害的人物。那么越能展现这样形象的人，他所获得的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就越高。那一旦这种人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越高，那他的结局又等于是毛泽东同志啊。那么这种，我们思考到这个层面来了，那咋办？这个民主在中国这样搞下去，它的可能性，它应该怎么，它有没有意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思考。那么所以说，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出现各种不可预料的这种选择性，这是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么在不可避免的现实当中，如何尽可能去避免，或者尽可能稍微去做到更好一点点，怎么办的呢？那么这就是我认为在竞选者当中的这种博弈，以及博弈的这种前提，这种充分性可能要胜过一切。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保证竞选，如果不能保证竞选者竞选的前提是已经确立了类似于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某种宪政的这种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面，而且这个竞选者的博弈的各种力量是要充分和能够获得各种层面的这种思考和监督的情况下，要能够防范这种大忽悠的这种出现，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因为任何事物的建立 它都是有一个前提的。比如说改革，像乡村群主开始的改革，那么就是不单的国王这样子的改革，哈，那当然能改好是最好，这不用说。那么我们现实当中的一种啊，大家畅想着五月花号，畅想着美国先贤的如何建立美国，慎终追远啊，追根溯源，从源头开始找起，脉络非常清晰。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果会出现问题，它是出现一种解体，一种肢解，脆断也好，什么也好，崩溃也好，溃烂也好，它最后假如说又回到了是民国时候的那样子的纷争，那么它会以什么样子的力量可能性能够建立，能够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够共同遵守遵循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能不能够像美国先贤那样子，当初那样子能够建立共同体的这个声明，能够建立共同体的这个基本的原则，能够建立共同体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政治体制，能够在建立这种体制的情况下面能够再来你争我斗的再来博弈，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回到了一种不管如何就回到了另一种战争的形式。只要一旦回到了一种战争的形式，战争就是只有输赢。一旦赢家的就世界通行的逻辑就是赢家通吃，赢家通吃了又是历史的轮回。这种历史的轮回在中华两三千年的历史上面已经 N 次，我们就不用再说了。那么我说的这些东西只是我的一个思考，很多感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发生在眼前的这种事情，是我看到的各种各样子的人事物的一个展现。有些朋友也一样跟我一样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能够畅想沿岸整风，能够畅想真切的客观来把脉整个中华这一两百年的历史，也能够明白世界历史，明白世界历史各种共同体它形成的基本的前提，能够明白这种本质，甚至能够明白英国的大宪章啊，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如何诞生的，以及英国的光荣革命对于英国的改造以及对世界的这种进步所起的作用，包括也能够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诞生以及法国大革命所诞生的成果对于推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贡献，能够非常客观务实的来去把握历史，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去虚拟畅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这么样一种的把握客观世界的这个能力的人，回到了中国的现实当中，人人在人世这个最难以琢磨的这个层面，无法真切的把握。这就像上次我回答三黑，然后回答的我那么认真的回答，然后比各种各样子的人解读，夏言首先带头进行他自我畅想的解读，我很简单的说他一句话：拥有知识和训练逻辑相对来说它都是容易的，拥有胸怀和把握客观情况不容易，是相当难的。那么在历史的关键当作用当中，当制度 以及制度形成的整个体制机制都不太健全的情况下面，其实又回到了最原始，他就只能说靠人，靠人就是种六合，靠人就是种六合彩。假如说毛泽东统治是蒋介石统治，那么我们不是这样的结局。假如说毛泽东统治是华盛顿，那么我们不是这样的结局。所以说这就叫中六合彩，靠人就中六合彩的啦。那个人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归途，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当人一旦成魔的时候，他是自己不会知道的。很多人自以为自己越来越伟大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越来越成魔。这句话好像放之四海皆皆准，甚至很多人说这句话就可以关照自身，说以起鸡毛错起鸡盾，这样子来去形容一个人，或者说来形容说话。比如说我说这句话，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来形容我。那么这样，这种以这样子来理解这句话的人啊，大有人在。那么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句话，比各种曲解理解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他在历史的巨变当中的关键人物身上，那就真的不是这样子去曲解理解可以了，而是说他是真实的会怎么样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十年来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重要的这种领导性的这个人物，如果大家真实客观的去分析，也会明白更多的道理。我呢啰里啰嗦，前言不搭后语的，我就讲讲这些感悟吧。还是有句很简单的话，能听懂的、能理解的、能明白的，他自然就能理解、听懂、明白。不能听懂、理解、明白、不能懂得的人，你怎么说都是一样的。他要往南，你说北，他要往南的方向理解，你是不可挽回的，就这么简单。